我听说是您带队，故此我才要见您。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，有座山叫秃顶山，庙叫关王庙，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，法号叫知能。 哦，那么请问知能师父见我作甚？ 四老爷，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，特来向四老爷告知。 机密的事儿？什么事儿？ 四老爷，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，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。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，这个人老练成达，非常狡猾。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，灰瓶炮斧滚木雷石强弓硬弩，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。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，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？为此贫僧 现在是5:59， 好消息好消息，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，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0155630139-3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想远方爱生活，想上力量激励你我，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寂寞找不到人懂，怕黑的折磨找不到，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，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笔画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，我爱过几个人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，爱是不可数的吗，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独行侠，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到心比害怕， 爱情那个枷锁，爱只有结

我的人生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，我依然难记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，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